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儿。乔玉龙，您好。 哎，高老师好。 这个应该叫阿伦砍房的阿伦。 啊，对对对。 对，基本上习惯就 圈内都这么叫。 对，就把这个真名叫出来了。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聊聊我们现在目前整个楼市的一些情况哈。当然这个大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您想买哪的房子，对哪比较感兴趣，也可以让这个阿伦给大家来讲一讲，是吧？ 是这样。 对， 最近这个楼市的动态也是不少， 不少。对，那我们先说一说吧，目前北京的这个新房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开盘量啊什么的。 嗯，北京新房市场最近还不是很乐观吧？可以说，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出来。首先，我们手里边有一份数据是关于这个近两个月的，因为现在是五月份嘛，三四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嗯，可以说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比较就是暗淡。 嗯， 这个从这个数据的调查的这个结果显示出来呢，三四两个月呢，咱们北京的成交新建住宅这块只有2284套，那均下来一个月才1000多一点，这个成交量还是很低的。如果对比一下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只有去年的 48.8%，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销量相比于去年的时候已经降低了一半的这个幅度。 嗯，所以说现在可能整个这个新房市场也不是很红火。 对，没错。 对吧？啊，那那开盘的情况呢？ 从这个开盘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少。你比如说以四月份为例，只有一个项目取得的预售许可证，这应该是这几年来北京这个新房市场当中相对来说最不活跃的这个一个时间段了。 嗯， 所以说这个刚才也说了，无论是成交面积啊、成交套数、成交金额，还都不如去年同期的一半，所以说在市场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暗淡的一个情况吧，从数据来看。 嗯，好的。那三四月份这个新房的这个成交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三四月份的这个成交情况呢，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基本都没有到了1200套这个数。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四月份这个新建住宅签约是1161套，那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也等于是从2018年开始，1月、2月、3月、4月这四个月，我们北京市的新建商品住房的签约量都低于了1200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所以说从这个成交量来看，可以看出这个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 嗯， 那北京四月份这个新增的这个供应，刚才说了，不是也是比较少吗？ 对对对， 只有一个项目取得了这个预售证啊，大概是在海淀那边是吧？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家都说这个成交量降低，其实主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现在调控政策也是比较严格嘛，这个对于市场的一个把控也比较精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在供应方面，这个住宅的这个供应量也是比较少。你看从这个四月份新增供应的情况来看呢，刚才也说到这个海淀区的这个项目只有一个这个取得预售证，然后这个新增供应套数是只有187套。那么算上之前我们北京市有的这个库存的这个套数啊，加在一起呢，可能说供应的这个量比较小，比如说环比三月份就是供应量下降了94.32%，可以看出这个数据就是相比于三月份来说，四月份的这个新房这块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而且跟往年也不同，因为往年大家都知道，可能咱们这个二月份左右是这个春节的月份嘛，然后二月份可能会比较低迷也正常，然后到了三月份开始陆续有一个这个推盘量的一个上升，四五月份一般都是一个推盘的一个旺季，但是今年的四月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导致这个供应量的一个减少，也导致这个整体的成交的一个下滑比较明显，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三个月，也就是第一季度，实际上来讲北京也项目也并不多，只有这个一月份有4个项目啊，二月份有12个，三月份有8个项目，那加在一起只有24个项目入市，所以这个新增的供应套数也不是很多，加在一起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5600套左右，不到6000套。 不到6000套。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北京整个这个楼市的情况啊，大家呢如果对什么比较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这我们看看这个五月份已经过半了哈，基本上。所以我们来说说五月份吧，这个13个项目入市的一个具体情况。 其实五月份来讲相对于四月份和这个三月份而言呢，这个项目数量也是比较多的，而且相比于前四个月也是最多的一个月份，是13个项目入市。这其中包括了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什么向林郡啊、首开、华润城、中粮、天恒、天悦一号、领袖、翡翠树、中铁、华侨城、河源、阳光城、京兆府这些项目的一个入市。然后刚才咱们念到这些项目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是老盘新推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这个项目可能之前已经有一个入市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新产品加推然后来入市。然后另外还有5个项目，像这个徐汇城、这个金悦合筑、万科西向树、华润理想国还有保利桃园香谷，这5个项目是纯新盘。可能纯新盘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因为大家现在这个新房市场本身这个供应量就有限嘛，然后有一个在某一个区域有纯新盘有一个入市的话，可能会受到购房者的一个关注。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纯新盘啊，刚才说了一共有这5个项目啊，那可能还有一些是老项目这个后期嘛。 对对对。 比如说这种 加推的一些。 对，加推。那这些可能大概都在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还是在分布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比较广的。从具体来看呢，这个8个老盘新推的项目当中呢，首先看一下它这个类型吧，都是这个改善的楼盘，所以说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市场上，开发商这边供应的主体的产品还是以这个改善型楼盘的这个产品为主。那我们也看出这个购房的主力人群也是这个改善型的，一般这个首改啊这种人是一个比较主力的一个人群。从这个8个项目当中呢，有7个项目是房源都是超过150平方米的大户型，所以也可以看出这个产品的一个变化。以前咱们都说7090的房子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这个因为当时7090是因为这个特定群体，比如说就像我们这波80后，这个刚需婚房的这个需求比较旺盛，所以这个市场供应也是这部分房源为主。现在购房主力军可能就扩大到35以上，包括40岁以上、45岁的，包括有一些刚刚即将退休或刚刚退休的人群，他要买一些这个改善型的或者说是半养老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房子。所以说从面积来说，开发商提供的房源现在也都是这个大户型居多。产品类型呢还是比较多样的，包括像高层啊、洋房啊、叠拼、双拼、联排等这些。价格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从这个 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这个八个老盘新推的项目当中，均价大约是在7-8万之间，就是7万5左右。总房价呢，应该说是单套都超过了，平均超过了1000万，所以这个价格还是有些高。相比于来说，很多刚需的购房者来说，可能这个要承受能力需要比较强一些，或者说他可能要把之前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再添一些钱再去换房。 嗯， 这个、部分这个改善的一个客户客群。 嗯，所以说这个房产啊，其实也是与时俱进的啊。 嗯、没错， 这几年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主力军80后啊、70后啊，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到现在这种改善的需求， 嗯、 是吧、 嗯？ 那就过了几年之后，你有这种改善需求了，是吧？那差不多可能这方面的盘子就会多一点。 对，没错。 等再过一些日子，等90后、00后要开买房。是不是刚需又该多了？ 对对对，这个可能户型也会变化。以前大家说这个两居室的户型比较受欢迎， 嗯， 后来慢慢的这个有一些放开二胎之后，可能就是三居室的户型比较多一些。你像现在这个90后、00后慢慢一点点长大之后，可能有一些家庭就出现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 情况，对，需要 四居室就会也是有一个兴起的一个过程。 没错，嗯，而且呢，现在好像今年就是关于这个限净房啊，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嘛， 嗯， 而且呢也有多个限净房呢是近代这种政策啊，就之前比如有的说摇号啊或者什么，但是主要不是还没有完全出来嘛， 嗯， 所以就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来问啊， 嗯， 我们一会儿一块儿来说一下， 嗯，好的。 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呢，他就聊到关于这个限净房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他自己呢， 嗯， 是这种西城的户口净啊， 嗯， 他这么说，他说我是西城的户籍，我们家名下的有一套房， 嗯， 但是想在这个丰台或大兴地铁的附近呢，入手一套100平米左右的小三居的新房， 嗯， 那我想问一下，到底是现在买还是等这个限净房出来以后再买？ 其实限净房相对来说这个价格上有一些优势，因为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五个纯新盘的限净房嘛， 嗯， 这个主力户型是在90平方米或者90平米以下，这个相对来说可能跟这位朋友这个100平方米的要求有一点点的出入啊， 嗯， 但是我觉得我看了一下，有这个90平米的两居的话，也其实差不太多，因为 只要它那个房间的功能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市场上的这个产品本身就少，可供挑选的空间也比较小一些，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十全十美。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总价，大家看到这个90平方米的这个刚需的楼盘呢，总价都没有超过500万，那也就是说单价的话都在这个5万多一些吧，就是大概在5万5左右，所以说这个在目前北京的一个市场当中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能接受的一个价格吧，所谓这个良心价。这个所以说这五个项目当中也是大家比较受关注，这个其中4个是限净房，然后1个是公有产权的一个房子，所以可以看出这个，我觉得像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可以等一等，就是说相对来说，因为本身现在这个如果你要是不等的话，现在在现有的市场去挑选的话，本身一方面挑选的空间不那么大，另外一方面如果不是限净房的话，可能价格就会高一些，你比如说同区段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价格它会在6万多，就是6万5， 嗯， 或者7万这个水平线上一些新开的项目，所以可能在这个经济成本上来说就会要高一些。 嗯，所以啊，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型的房子，如果您选择的区域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比如像这位朋友说大兴， 嗯， 或者说丰台，其实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区域了， 对，现在南城发展很快。 对，那如果说是这些区域的话呢，那您可以去等一等这种限价限净房，因为毕竟它和周边的价格可能会差的挺多的。 哦，对。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不是很热的一些区域，或者说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 5、6环外吧。 对，五环外我觉得其实都不算什么了啊，都算挺近的。对对对，就不是很偏远的，不是很这个火热的一些地方，有可能限净房的价格和本身的这个新房二手房的价格差不了太多， 差别并不太大， 差那么一点点，我说那就没必要了，对吧？ 是这样 啊，所以还是要看您选择的这个区域啊。 对， 所以说到这个限净房呢，毕竟可能现在很多朋友想了解，但是确实因为它的政策没有出来， 对，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定怎样，是吧？反正我们这边有新的消息会及时的告诉大家。 对，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您欢迎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面再来聊聊二手房啊，毕竟这个二手房的市场还是比较庞大的，而且慢慢有取代这个新房的这种 节奏啊、这个、 对，其实这个二手房大家一直在说，其实这个从全球的房地产趋势来说呢，这个二手房呢在术语当中也叫这个存量房，从这个大面上来说呢，这个存量房取代这个新房市场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尤其像北京这种比较热门的一线城市，所以说二手房的一个未来的前景一直都是比较被人看好的，而且业内也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二手房是关乎楼市的一个晴雨表，二手房市场表现好的话，那这个楼市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示吧，然后如果相反二手房不好的话，可能这个市场就会比较冷淡一些。 没错。那二手房呢，我倒是觉得其实如果您有一些这种着急买房的一些朋友嘛，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房。 没错， 二手房呢因为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对， 而且呢毕竟这个什么样的产品都有，您想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它都能找得到。 对，二手房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区域范围广，然后这个单价也比新房要低一些，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选择余地空间要大一些，所以无论你是选学区房啊还是选改善啊，在你本片区啊，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房源比较充足一些，不像新房这么紧俏。 没错啊。那我们来看看四月份二手房交易量啊，但是可能相对来说比之前可能稍微高一点了、啊、 对，就是其实在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上午的时候也拿到一个数据，然后这里边显示出咱们近一年的北京的二手房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成交量创下了近一年的一个最高值，达到了将近14000套，就是13000多套，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呢。为此我上午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作室也做了一个表格，可能大家看不到，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2018年4月份，就是上个月，二手房的网签量是13673套，那么这个环比2018年3月份呢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上涨了 22.6%， 3月份是11156套，从这个最近一年的北京的二手房网签数据来看呢，除了今年春节，也就二月份这个月受春节的影响之外呢，这个一月、三月、四月都是一个呈现上升的一个态势，而且有一个现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北京的这个二手房这几个月这个月度网签量都超过了10000套大关，所以说虽然相比于这个去年同期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数据还是要低一些，但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二手房一个成交量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然后价格方面呢大家比较关心，但是价格北京二手房一直很稳定，以四月份为例，这个均价只比三月份环比上涨了0.3%，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对持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可以说四月份是一个北京今年二手房成交量最大的一个月份，也是反映出市场对二手房的一个认可。 确实是，我觉得需求还在那儿呢。 没错， 大家其实买房的这种意愿还是很强烈的啊。 而且新房选择少嘛， 没错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中间穿插一些。 好， 我们这边在节目上节目之前啊，也是有朋友这个一起来问说，北平老杨说这个又要涨价嘛，说这个二手房回暖什么的是吧。 其实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成交量确实是上涨了，你看涨了20%多嘛，1/5，但是其实价格其实就等于是没涨，涨了0.3%，那我们算一下10000块钱涨300，0.3%，对，10000块钱涨30%，相当于是这就等于是没涨嘛，就50000块钱涨150块钱一平，所以说这个体现到一套房子当中，可能一整套房子的单价上涨都不超过10000元，我觉得这在房产当中就属于基本上不属于涨，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去注意分辨一下吧，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有一些中介吧，他可能为了销售他也总愿意放出一些风声来，包括我们做那个自媒体，然后也看到很多这个中介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特别愿意写一些文章，什么什么又要涨价啦，什么这个市场某个区域又走俏啦，就是他很夸张，我觉得这个可能，而且最容易误导人的可能是因为某一套房子涨价了，比如说这房子原来卖 400万，那现在可能卖450万，那他可能就说，哎，涨幅达到多少多少，10%好几。实际上来讲，这个并没有代表性，也没有普遍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虽然成交量上涨了，但是价格还是很稳定的。 嗯，没错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既然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房子的一些动态哈，那大家如果比如说您关心哪一块哈，或者说有买房的一些需求，报自己可能有点纠结，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真可以问一个问题，说16号线北边啊，西北旺一带有没有合适的一些楼盘呢？但是他没有说是非得是新房啊，就是新房二房、 啊、不一定是新房是吧？二房也可以。西北旺这边如果是那个新房的话，价格还是挺高的，因为我之前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因为很多码农朋友啊，我身边有一些码农朋友都特别喜欢在这个西北旺附近找房，因为可能工作地点各方面。但是我记得他们跟我也说过，就是看新房的时候，10万以内的房子真的就特别难找，所以我觉得 那边挺高的是吧？ 对，挺高的，因为那边现在就是这个，IT 的这个人比较多一些嘛，可能相对来说这部分码农们的这个收入可能比较高，对区域的一个房价会有一个带动和一个抬高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清楚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接受能力，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这个在私信留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我觉得，买房嘛，我觉得首先有几个点要确认，首先你要在哪片买，然后确认那个你要买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说最直白的就是你有多少首付， 嗯， 然后你能贷得起多少款。其实很多人都说这套房子，说比如说举个例子要500万，那按照30%首付的话，那 OK， 我手里有150万，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能在这块买房？那并不是，因为你要看你的这个各方面，你能比如说你是首付150万，但是你的这个自身的条件啊，你的工资，你能不能贷出350万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就是包括很多跟银行的那些贷款部的一些信贷部的一些经理，他们聊天也都说，现在这个信贷政策也比较紧嘛，对，卡的比较严，相对来说可能很多人都是想当然，就是可能看过一些报道，然后从来没买过房的人，就第一次买房人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说觉得哎呀，我凑够这首付就 OK 了，然后这个我就看房，完了之后到时候一交钱就买了，那个首付回头凑够了，一问这贷款好像还差50万或者差80万，贷不出来这么多了，然后你可能就得又增加首付，这可能就对于你这个有一个比较大影响。 嗯，没错啊，所以就是要多方面综合去考虑。 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这种中介嘛，到楼下的中介去好好详细的问一问，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一下。 没错， 有时候他会根据你的自己的情况，可以很详细的来跟你说一下，比如你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贷多少期多少钱，有一个大概吧，你心里先有个谱。 对，其实大家之前都说，我接触很多购房者，他们之前都说是以区域为先，就是说我就想在丰台买房，或者就想在大兴买房，但实际最后你会发现，对，你发现以前，最后就可能说我本来想在南四环买套房子，最后呢可能发现我在南五环外买了套房子，然后但是都是南面啊，就是可能最终的这个落地的这个房子跟你最初的这个设想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往往是这样的，就是可能而且购房者很多有时候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可能这个我觉得以资金化虽然有点绝对啊，但是可能至少能把你买不到的房子排除在这个我们选房的这个范围之外， 嗯， 也增加我们的这个效率。 对，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嗯， 就是你而且有了这个需求之后，就是你一定要想买这个房子，尤其是改善型的， 对对对， 就是你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呢，一定不要轻易去改变， 嗯，没错， 因为我经常真的是有，我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之前可能想好了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房子，结果呢可能也是因为市场，比如说这种房子可能比较少， 嗯， 或者说相对来说觉得哎呀，这种房子呢也没有那么合适的，然后看上了一个差不多的啊，当然虽然没有我想要的那个需求，但是呢也还成吧， 退而求其次 就买了， 嗯， 但是可是买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各种 不满意， 没错，就自己就一直在哎呀郁闷，说哎我，你说我哎呀我怎么再等等呢，是吧？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买房是件大事儿，大家一定要把自己需求非常明确，然后呢千万不要 那个没事就改自己的这种想法。 对，尤其是对于刚需来说，因为这个刚需来说，它这个房子居住的时间是最长的，就是你也不像这种，很多有一些这个首次置业这种的，可能人住个十年就要换一套。就有换房的需求，有这个计划，或者说你这个很多现在这个改善的客户，刚改的客户吧，他现在年龄可能在40岁左右，那买完这套房子之后，那兴许就不换了，或者就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去换，或者没有能力去换这个房子，你到时候一住个二三十年至少，这个你的这个自身的体会感受和这个居住体会是最深刻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就是说买房，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楼层的问题嘛，他是想买这个三楼，但是这个三楼确实比较贵，然后他就买了五楼，然后一共六层嘛，就相对来说其实确实当时省了一笔钱，但是他住进这个五楼之后就感觉，哎呀，爬楼也不方便，完了之后这个还有点热，感觉 就是 楼层高，对，反正就是。特别不得劲儿。 对对对。好，我们上半段呢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何先生任先生说，问到请问一下这个年轻的专家说， 谢谢啊。 二手房这个拿证之后大概多久才能上市呢？二手房 啊，拿到房产证之后多久可以上市，就是要交易是吗？ 那您什么时候都可以交易啊？ 对，都可以交易， 除非您是那种 拿到证就可以交易。 对啊， 但是拿到证可能算你五年之内税费会高一些。 对啊，因为你是不属于满五嘛，也不属于满二嘛。 对对对， 你就交多点税呗。 对对对。 因为如果您要是一些特殊房产，那可能会有要求。 如果您是您拿证的话，听这个语气，您应该是业主，所以你是卖房。那这个税费是买方交，可能你也不用太担心。 对，但是呢，可能有些人还是会看的。 会影响你的这个房子的性价比，确实。 对对，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税还挺高的。 没错没错。 人家可能说我干嘛非得这个多掏这么多税来买你这个房子？ 100万的话就6.5，然后就多交5.5，加在一起6.5。 除非您这房子特别好。 对对对。 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让大家特别心动。 或者你这价格特别好。 对对对，所以也有可能会拉长您的这个 交易周期、 买卖的时间。 对对对， 没错没错。好的，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吧。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说说北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情况。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会儿马上回来。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乡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房产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现在北京楼市的一些情况。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阿伦那边呢，也有一些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刚才也发给了我。然后我这边呢，这个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中间的一些提问哈，一会儿呢，在我们在快讯之后吧，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这个问题哈，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下半段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快讯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因为违法违规行为，又有十家中介机构呢今日被查处。正值中小学入学信息采集时期，西城的房管局表示呢，说将加强对本机构发布的房源信息的自查，严禁以学区房为卖点来发布房源信息，不得以学区的概念去炒作二手房交易。 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这个中介的一个管理和这个惩治的力度在明显的一个加大，因为其实现在中介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购房者的一个信息的来源，一个渠道吧，可以说是。所以说这个中介这一块如果发布一些违规的一些信息，违法违规的一些信息的话，可能对这个购房者会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误导。所以我觉得对这方面的这个查处也可以看出一个调控的一个力度和一个态度。另外这个炒作学区房这一块是一向都是中介的一个手法之一，可以说是对带动这个学区房的一个成交，可能对他们对中介而言，站在他的立场上会比较有利一些。所以说对于这个学区概念的这个炒作，现在严厉的打击，我觉得也是顺应了一个目前调控的一个形势。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昨天呢，17号线的香河园站建成 建成膜结构啊，防尘隔离棚啊，反正就是一个专业名词啊。 嗯， 那这个呢，应该是咱们国内首列这个膜结构的一个建筑在地铁站投入使用。那地铁17号线呢，是一条贯穿中心城南北方向的交通干道，途经的昌平、朝阳、东城和通州区啊。 嗯，可以看出这个17号线，全线开工呢，可以对于这个沿途的所有的小区，包括新楼盘还有二手房，都是一个利好。 那当然， 对于这个业主这一块也是一个利好，从出行这一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便利。因为这个17号线也是大家都知道是南北方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贯穿的一个线路，刚才也说到了，跨越了昌平、朝阳、东城、通州四个大区，所以说这个线路的长度啊，包括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如果作为这个如果想买房的话，之前我们都很多次都说过了嘛，就要买这个临站点近的这个房子，地铁站周边一公里的房子，那自然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潜力最大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17号线沿线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房产，尤其是这个17号线在南北贯通过程当中和其他线交互换乘的这些站点是核心当中的核心，这个相对来说价值更大一些。 嗯，没错啊，所以呢，就是说，之后呢，比如说，不光是四号线这样去贯通了哈， 没错， 那可能17号线会在我们从地图上看，可能是右边， 啊、对， 对吧？然后贯穿下去啊，我觉得大家出行以后会更加的方便了啊。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昨天呢，关于建立我市实施综合改造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公布，那物业管理呢，有望列为老旧小区改造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之前，物业管理和改造工程将同步的表决，那业主同意实施物业管理并同意按照要求来缴纳物业管理费的，您可以列入综合改造计划。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没错，现在很多老旧小区可能这个物业都存在一些物业不太好，或者有气管， 有的都没物业， 对，没有物业气管的情况，所以说把这个物业管理列为这个老旧改造的一个条件之一，先行条件的话，可以有效的提高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物业服务水平。 没错， 其实有利于的还是业主。虽然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会说，哎呀，交物业费怎么，我原来可好了，没有物业费什么。但实际上来讲，你这个房子说是没有物业，不交物业费，但是实际上来讲，对房子你的居住感受也是不好的。而且其实现在物业费的话也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另外一个，有一个比较好的物业，对于这个小区的一个保值增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这小区吧，就相当于是没有物业吧，就是有个房管所，好像完了之后来收个卫生费什么的。但是我们一条街之隔的那个隔了几百米的一个小区，就是物业特别好，而且是一直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物业品牌。然后在这个二手房挂牌这一块呢，我们那小区就比人家那低10000块钱。我当时觉得也挺惊讶的。后来你想，你去那个小区的感受也不一样，包括这个小区你这个绿化呀、绿植啊，你可能你这没有物业小区就随便种几棵树，完了之后就都是自然野蛮生长的那种状态。然后但是你要有物业小区，可能物绿化各方面都比较好，都是有一看就是有意的去栽培一些绿植啊，各方面这个环境也是不太一样，感受更不一样。 嗯，没错。当然我觉得除了像物业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觉得老旧小区最急迫的可能还是这个电梯问题 啊。没错， 对吧？有一些这种6层的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几层的这个小楼哈，虽然说可能哎呀，这毕竟还到不了推了重盖的，但是确实很多人住在里面的话，尤其是一些2、3环这种本身就是老年人居住比较多的一些区域哈，那这个电梯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物业和没有物业的差别就在于这个小区的一个安保，大家都比较 清安全的问题。 对，安全的问题，这个你说如果有物业的话，现在有物业基本都是拿卡刷卡进入，相对来说安全系数高一些。 对， 而且有巡查的。 好的，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啊。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昨天呢，在住建部的这个官网来公布，通知要求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这种支付房租，防止提取公积金用于什么炒房啊、投机啊什么的啊。 这个可以看出，这个相对来说对于一个租房的一个支持嘛，这个现在这个租购并举啊，包括这个长租公寓也比较多，相对来说人们用公积金去 支付房租的这个行为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可以说，这部分房租优先支付的话，势必就会给这个用于这个公积金购房、炒房这部分的资金就会减少，所以可以看出，也符合一个调控大原则，就是这个租赁为先，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先前调控的一个贯彻吧，具体的一个在公积金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体现。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啊，全国多地呢土地流拍，除了北京之外，五一前杭州、临安两宗土地呢流拍，成为了杭州今年首次的一个土地流拍。而在五月八号，那成都市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出让的两宗商用的地块呢，一宗262亩的商用地呢，也是宣告流拍了。 从这个流拍的情况来看呢，也可以看出很多房企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流拍的地块，像跟那刚才说这个成都都是这个比较大的地块，这地块大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 价格 比较高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开发难度啊，这个未来后续的销售可能就比较困难一些。你像一些小而精的地块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受欢迎，你像大一些地块盖出来之后，那这一个小区可能几千套房源，然后这可能对于销售来说有一定压力，现在尤其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吧，所以说可能开发商也不愿意去冒险。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房产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呢说想了解一下啊，这个北京的五一呢来了北戴河这个黄金海岸那个有一个什么阿那亚社区是吧哈。 对。 说这楼盘说在卖呢，说这个567海边规划的规模可能也比较大，预计均价2万到2万3啊。89然后的就是刚需的这种啊，89小户型还有小别墅什么的，你觉得这个能买吗？ 其实阿那亚这项目首先从业内来说呢，这个知名度也都比较高嘛，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所谓民宿做的不是民宿，这个小镇类的这个做的最好的一个项目之一吧，可以说大家的很多人都在学习它。我觉得从这个自住角度来说，你要是买阿那亚的话可能还不错，这个也很小资，然后也很有调性。但如果是投资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个人不是特别推崇投资那样的房子，因为可能现在的价格，阿那亚价格也不是很低了，就是说你如果是阿那亚的早期一期二期的时候可能会很低，价格也比较便宜，投资的话可能有一些升值的空间。你现在如果投资的话，而且这个开发商手里的房源也是比较多嘛，他不至于说这个一推出来就售罄，所以就举个例子，你要想一下，你买完之后你房子要卖给谁，如果投资的话，那如果你想卖给这个想住在阿那亚的人，那 OK，那我后来想住阿那亚的人，我完全可以去买他这个开发商手中的新房啊，为什么要买你手里边的让你过一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自住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项目，投资就算了。 没错，反正我现在不都讲究要住嘛，不能炒嘛， 对对对， 啊，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地方您觉得住起来很舒服啊，但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当然这边还是有朋友来问到说，这个二手房市场成交啊，会不会触底反弹呢？这个尤其是在过俩月。 二手房是成交触底反弹，我觉得首先这可能这位朋友这概念我要纠正一下啊。二手房现在不是底，触底是，你要说触底现在目前啊这个底应该是在2017年的11月份是我们的这个北京的二手房的一个底，当时成交就6000多套。这算是很低了，这个现在来跟咱们刚才说刚数完四月份是这个最近最高的一个月，13000多套，接近14000套，所以说不算低。未来我觉得二手房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表现，价格当然肯定是不会上涨，不会上涨太明显了。成交量可能会上有一个明显有一定的上涨，因为现在新房的这个房源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延续四月份这种态势，又不会说特别明显的上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刚才也说到五月份有13个项目入市，包括未来六七月份这个北京新房市场会进入一个相对活跃的一个这个时期，可能大家的注意力又会从二手房又转到新房一部分，所以可以说对二手房的这个空间可能是一个有限的一个上升。 而且呢，有些朋友啊，可能经常会问啊，说，哎，为什么看的有的房子叫了，有的房子卖的还挺高的？啊、 对, 对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有的是一种优质的房源啊， 没错， 它可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 对，房子和房子不同嘛， 对， 其实每个房子。其实说到底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嘛，这个很这，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能知道，就是同样是本科毕业，那你这个毕业之后，这个公司可能也不一样，在一个公司里边，这个 对 大家说，哎，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没什么差别，但是应该没什么差别才对，但实际上来讲，这个后续的能力就不一样，这就其实相当于房子也是一样，同样是一个小区里的房子，同一个地段的房子，那我们感觉价格应该差不多，但是你可以有心的话可以看一下，同一小区不同房源的报价和这个挂牌均价 和它的成交 均价都不一样，对，有的你说有的那个五万三，有的就五万一，有的五万还有五万五的， 嗯， 可能就根据这房子楼层啊，这个房屋新旧啊，装修情况啊，包括各方面都有影响。 对，这个之前有朋友说，同样的户型啊，有个卖390万，然后呢，有的可能才卖350，差了40万啊。要说咱们只要这么一听的话，那肯定是买那个少的呀。 对对。 但是很出乎意料，就这位朋友他买的就是390的那个， 对， 而且那个350连看都不带看，所以就是真的是和这个比如屋里的这种装修啊，和真的是第一感觉给人的感觉很 没错 不一样。 而且其实这个二手房不像新房， 嗯。 新房是开发商很多时候他去确定一个价格吧，他是比较有这个自己的一套逻辑在里边的。但二手房呢，不同的二手房，它是每一个二手房都是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业主嘛，他对于这个首先对于价格的预期判断是不准的。那有的人可能对楼市比较了解，那我可能给自己的房子定一个相对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有的人可能对楼市也不怎么太关心，然后就是刚好我现在要卖房了，然后呢会有一种心理，就是说我就总觉得自己家房子好， 嗯， 这小区明明报价均价是5万，完了我就报53000，我就觉得我这房子挺好的呀，就5万太低了，这个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价格的一个偏差，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二手房市场当中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嗯，没错啊。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边这个也是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因为可能大家觉得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这个东北的那边的政策啊，比如关注沈阳啊什么的，觉得沈阳的房价是不是还挺低的呢，而且好像和城市规模也不太相符嘛，说想问一下沈阳如果说买房子怎么样啊。 我觉得沈阳的话，如果您是要这个如果非得是在沈阳购房的话，我建议就买新房好了。因为我也看到这个沈阳的这个新房市场还是挺活跃的，相对来说。但是为什么说不能买二手房？您如果在北京买房的话 ，OK， 新房二房都可以了。你这个哪个合适就买哪个。为什么不建议在这个，尤其包括外省很多地方，我都不建议朋友买二手房。就是你去那个城市的时候，你可以转两天就会发现这个城市中介多不多，就体现出这个二手房市场活跃不活跃。如果你发现满街都是那种中介机构啊什么这些大的中介的这个公司的话，可能这个城市二手房市场就比较发达一些。如果说这个你走了很远一条街，然后可能都没有中介或者只有零星几家的话，可能就说明这市场二手房不太健全，相对来说这个活跃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沈阳的话，如果是投资的话，首先我们确定是买新房，其次呢，这个区域的话，相对来说沈阳的市中心要好过它的新区，因为沈阳的新区在这个大概在5年前我去沈阳出差的时候就也了解过，包括去年也去过几次沈阳，这个新区的这个价格一直都没有上来，其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当年的这个开发量比较大，包括像神户新城那边量比较大，这个可能库存就比较多，然后再一个没有这个太好的产业去支撑，所以相对来说沈阳的这个市中心要好一些。但是其实说到底呢，这位朋友我觉得我还是不太建议你去沈阳买，如果你非买不可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刚才我的这两条建议。如果是不是非买沈阳不可，那 OK， 我觉得同等资金还不如去云南，像昆明这些比较相对来说旅游城市，这个刚刚兴起的一个热门的城市都要好过沈阳。 而且呢，总之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到底要干嘛啊。 对对对。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点啊，因为我在买沈阳的话，我要不然就是比如说是老家在那边， 对，老家在那边 比较方便，以后可能回去。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它特别特殊的一些点。 没错，要就是要么老家在沈阳，要么呢可能在沈阳有买卖， 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个 方便， 有方便一些。 除此之外，从大面上来看，它真的好像没有说特别 对对 特别细致的一些点， 不怎么太突出。 对，你比如像云南，咱知道，包括海南，其实他们打的是空气牌， 对 吧？ 对 对 对， 你空气真的是好呀， 旅游啊，这个养生、啊， 对对对，都很好。然后呢，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啊，北京、上海，那肯定是因为它比较发达，然后相对来说 资源 呀、 啊， 然后工作的机会比较多， 嗯、 是吧？大家可能会去买。所以有些地方一定要看您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嗯嗯嗯、 啊。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条大家的问题啊啊，下面就说到威海了。最近看来大家关注威海的还真挺多啊。 嗯、 有位朋友说这个想去威海这个去定居啊，这个去年的房价感觉涨了不少，几乎50%，说内心有点惶恐，说以后威海 惶恐 对 这个词 说威海是否还会长期的看涨、嗯，不知道现在买会不会属于这种高位接盘呢？ 我觉得威海这种城市现在买显然就是高位接盘。 嗯， 刚才这个朋友自己也说了嘛，去年涨了50%，那涨50%的话，你觉得它今年还能再涨50%？我觉得再涨5%都很困难。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但如果你要自住的话，无所谓，你喜欢那个地方是吧？ 嗯， 这么说吧，可能威海的价格肯定是不如海南那边高嘛。如果你又想在海边，然后又可能又买不太起海南的话，我觉得自住养老，那 OK， 你这种威海这种城市也可以考虑去买，包括这个不光是威海，包括什么北戴河、东戴河都可以， 嗯， 都是属于这同一类的。你自住就都还行，但是我觉得投资的话，就是个坑。买了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很难变现，就是说你这个转手不出去，我觉得。 嗯，没错啊，所以就是反正威海吧，我觉得是一个挺适合居住的一个城市啊， 宜居城市。 就是刚才您也说了，您如果您是定居去的， 对 吧？ 对对， 如果是定居去的话，其实真的就不要去考虑这么多的问题， 对， 因为您是要在那儿定居的，那买一套自己，相当于咱们这儿买套刚需嘛。 没错，就是你高不高位接盘，你也 是要 在那 儿 在那儿住，对。 对对对，我觉得倒是挺好的啊， 嗯、 如果。只是说为了纯比如说投资什么的，可能现在不是一个特好的时候。 对，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您真的不能达到说我要不你就是高收益啊，这个要不然就是我能到那儿去住、 嗯、 对吧、 嗯、 如果说你比如像我们这种在北京上班的，然后呢这个 偶尔去一下， 偶尔也就当个小假期似的去一下，可能一年整个算下来还不到20天，一个月的时间，那我建议您就先别买了。 对， 还有这钱真的还不如说我这会儿去云南，我那会儿去海南，我下次去威海，我 多出去旅游几趟， 对啊，我随便租个什么样的这种地方也能体验那种生活， 没错没错， 对吧、嗯、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 因为你如果去旅游，你以旅游的心态不在那儿定居的话、 嗯、 你每回都去威海，你估计也没意思。 没错没错没错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在这个东边或者是北边啊，有没有那种就是小别墅的项目，就是相对的面积可能小一点啊，但是它还能满足别墅的一些要求吧，我估计是。 东边和北边现在别墅的这个面积，可能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所说的这小别墅多大面积，可能他说的是160-170平的多一些吧， 估计可能是。 现在东边和北边这个，我了解的这个新项目的面积都在220平左右。之前去看了几个项目，最小的都是220平起，相对来说没有您说的这种这个所谓小别墅的这个。 我觉得倒是可以找一找，比如说有些那种大的小区。 对，我觉得洋房可能会考虑。 对， 有 的洋房小区里面，比如顶层啊，或者是一层啊， 嗯、 就是有点类似小别墅那种， 嗯、 比如说有院子、 嗯、 或者上面有露台的这种复式的这种，是不是就可以找一找这类型的这种房子？ 我上周陪朋友去买了一套房子，在昌平，就是那个他那就也就算是所谓的这个小别墅吧，可能也不算别墅，就属于那个，就是属于洋房那种感觉吧，就是一梯两户的那种洋房，然后可能面积在170-180平这样，就是可能就是这位朋友，昌平也在北边嘛，可以关注一下，但位置可能也会比较远一些，在北六环外。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无锡呀、啊，就是南边的一些这种房产的问题 啊，南方的， 对，南方的，嗯。 这个南方的房产，我觉得相对来说，上涨空间在去年还是有一波上涨的。你比如说像他所说的这个无锡吧，要是说搁一两年前，我肯定全在去买，但是现在。